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印尼，我们连线印尼棉兰 FM103.8 的主播陈长福先生，听他来介绍中国和印尼之间最新的经贸合作动态。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英国和日本，来看看这两个国家在废物处理以及减少塑料使用量上有哪些新的举措。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一起来关注今年全球有哪些国家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毕业了，脱离了出来，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了。好，一块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热带宝岛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印度尼西亚是全球第四大国家，人口有2.8亿，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统的领导之下，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保持着健康快速的发展，政治互信持续提升，人员往来更加密切，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旅游等各领域稳步的合作。而其中最引得国人关注的就是中国承建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的建设进程。2018年，印尼佐科总统又进一步建议将印尼的北苏门答腊、北加里曼丹、北苏拉威西以及巴黎四省建成区域综合经济走廊，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之下中国和印尼战略对接的第二个阶段。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印尼的经济发展十分的重要，而中国在这一方面经验丰富，不少企业都积极参与了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4月17日，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肖谦接受了印度尼西亚的安塔拉国家通讯社的专访，他就中印关系发展各领域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今天呢，我们就要连线印尼棉兰 FM103.8 A Radio 的主播陈长福先生，请他就这次广受印尼媒体关注的专访为我们做介绍。那这次访问的主要议题 是 这个印尼媒体所关注的一些话题是什么呢？ 我国和中国两国的关系呢，发展的势头是非常的良好。那么两国的高层呢，互访的频率还是非常的多哈、哦。本月中旬呢，我国总统特使哈、哦、访问了中国，那拜会了中国外长以及其他贸易官员，那么以提升两国的贸易往来嘛。那么最近呢，我也注意到呢，中国驻我国大使哈、哦、也频繁的走访我国多个主要机构以及地区，然后与我国政府的官员呢交换了很多的意见，然后深化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肖谦大使对印尼拥有多元化宗教、种族和文化呢表示了赞赏。那么对多元化社会存在着宗教与种族互相宽容以及当地人民的热情态度呢，他也是表示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肖大使呢也说呢，有我国的气候比其他亚洲国家相对更好。那么此外呢，社会的始终呢是表现出一个比较乐观和激情的状态，所以呢他认为我国的经济这个经济发展的增长呢是与国内政局稳定分不开的，所以呢拥有这样的庞大的潜力，那么未来呢我国的前景呢一定是会向好，那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肖大使的一般关于我们社会状态的看法。 在中国和印尼的众多合作项目当中，雅万高铁是最受世人所关注的。雅万高铁全长150公里，连接了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计划3年建成通车。届时雅加达至万隆将从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为40分钟。雅万高铁在印尼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推动中国高铁走出去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2017年4月，雅万高铁的总承包合同在印尼签署了。那么一年过去了，雅万高铁的建设进展怎么样了呢？ 近几年来，在我们现任总统佐科威的带领下，印尼正在积极新建基础设施，那么以加强联通和促进经济增长。那么中国贵国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参与我国的基础建设。那么比如说这个雅万高铁的确呢之前有一些进展上的问题出现的比较延缓的一些现象。那么大部分的问题呢都出于在这个征地的问题上。那么因为在我国建设这个基础设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征地征用这个土地的问题。但是呢贵国大使肖谦大使呢也是非常的积极的评价这个事情。那么我国政府也做出相应的回应，也不断的去努力克服各种面对的问题。那么双方最近也是达成了协议，那么要把这个雅万高铁的建设进度呢更往前更快的推进。 陈长福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推动印尼的经济发展十分的重要，现在不少的中资企业都在积极参与印尼的基建工程，他们承建了很多大桥、高速公路以及水电站的建设。 那比如说在我所在的省份北苏门答腊省的棉兰市，那么这里呢现在也是在新建很多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棉兰市通往我们民里民杰市的一个高速公路呢目前已经竣工了。那么这个也是中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的一个成果。还有我们棉兰通往这个瓜拉纳姆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目前也是在新建当中，那么承建呢都是我们中资中国企业在承建，所以呢对我国对我们本地的经济发展呢是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对于印尼来说，今年也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因为2018年印尼将在史上第二次举办亚洲运动会。 那么因为今年8月份嘛，我们印尼雅加达还有巨港市将举办2018年亚运会。在这方面呢，肖谦大使呢也是非常相信给予我们鼓励。他说我国曾在1962年第一次成功举办亚运会在今年的亚运会上中方将派遣最佳的运动员参加这次的盛会。那么希望呢到时候也是有更多的中国朋友来到我国，来到雅加达还有巨港呢去参观这次的亚运会。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和塑料垃圾处理有关。从今年开始，中国叫停了洋垃圾进口，禁令在1月份就开始严格执行了。国外的塑料、纸板等等20多种洋垃圾被挡在国门之外。面对着堆积如山的垃圾，像美国、日本、欧洲等等呢，面临了不少的被动情况，因为这些国家是习惯于常年将国内垃圾打包出口到其他国家。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垃圾出口呢，要比在国内进行转换再利用更加高效。在中国洋垃圾禁令颁布之前呢，日本是中国废纸进口的最大的国家，每年要对华出口96万吨的牛皮纸以及牛皮纸板。面对着垃圾处理的新形势，现在在日本一些厂商开始将国内的剩余纸板收集起来，制作高端的纸箱，再次出口到了中国市场。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记者来到日本最大造纸企业王子集团旗下一家位于静冈县富士山附近的加工工厂。据了解，日本在过去十年里平均每年出口到海外的废纸大约在350万吨，其中向中国出口的废纸量占到整体的约70%。其实在中国正式实施洋垃圾禁令前，也就是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从日本出口至中国的废纸量就呈现出减少趋势，这也导致了仅在去年年底的两个月间，日本国内就囤积了大约60万吨来不及加工再利用的废纸。 可以看到我身后堆积着的这些大量的废纸资源呢，其实是回收的一些废旧纸箱。在日本，这些原本可以直接出口的废纸现在全部都被运送回到了日本国内的加工厂。目前仅这家工厂每天都会回收大约2000吨以上的废纸量。 记者在这家工厂了解到，日本国内囤积的废纸量增加，使得近期的回收价格出现10%左右的回落。这家工厂表示，将借此机会囤积货源，加紧将这些废纸加工成用于镶板纸原料的瓦楞原纸，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出口到中国等海外市场。有分析指出，中国洋垃圾禁令实施以来，日本一方面通过增加对东南亚地区的低附加值废纸出口，消化部分国内库存，另一方面相关企业也开始增加高附加值的镶板纸加工业务，以此来扩大出口规模。最新统计显示，在中国市场需求的带动下，今年三月日本出口至海外市场的镶板纸达到14.3万吨，同比大幅增加了54%。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前面为您介绍的是日本在中国的洋垃圾禁令实施之后呢，将国内本来用于出口中国的这些废旧纸张重新加工，制成高端纸箱，又一次在中国发现了市场。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难以像废纸这样回收利用了，这就是塑料。塑料的难以回收降解，对于地球的巨大污染，对于海洋生物的严重威胁呢，让它被很多人看作是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4月20号的时候就表示呢，在减少塑料使用量上，英国应该走在世界前列。4月20号，在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期间，特蕾莎梅表示，英国计划禁止销售塑料吸管。及其他类别的一次性塑料包装。他说，英国公众呢已经表达了他们在接受塑料袋付费以及禁止使用塑料微粒上的热情的积极性。那么未来呢，他们将继续推进这一计划，进一步减少在英国的塑料吸管、搅拌棒、塑料棉签等等这类的塑料废物。英国环保部表示说，英国每年大约会废弃85亿根的塑料吸管。英国尚且如此，那试想一下，在中国我们要扔掉多少塑料吸管？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不使用它呢？其实完全是可以的。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美国。就在4月23号这一天，世界地球日这一天，美国也是发起了不使用塑料吸管的运动，用纸吸管来替代。好，来听报道。 很多人在喝饮料时有使用塑料吸管的习惯，但塑料并不会降解，而是分解成越来越小的塑料颗粒。美国的一些餐馆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使用生物降解纸吸管来替代塑料吸管。不过纸吸管的成本要高于塑料吸管。 These break down and plastic straws don't. We kind of force our narrative on them, and it's a really positive one. Americans use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lastic straws per day. To put that into context, that's enough to wrap around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Earth 2.5 times. And they're contributing to what some are calling a plastic waste crisis, which is hitting the waterways and oceans hard. The amount of plastic that is produced and all of that plastic eventually, it seems, winds up in the oceans if we're not careful. In this case of straws in particular, we find that they're particularly damaging to wildlife. And the plastic production as a whole is such that by the year 2050, there will be more plastic by weight in the oceans than there will be fish. 目前，美国多个公益和环保组织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同时发起反塑料吸管运动。与此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拟出台法案规定， 企业主动提供塑料吸管属于违法行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I love drinking with a straw, but you know, you raise your consciousness and you have to give up certain thing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nvironment, which is long term for future generations.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的话题是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英文是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缩写 LDC， 又称未发展国家。目前联合国认定的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有47个，当然这份名单会每3年调整一次，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呢，让某些国家毕业有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国家。日前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负责这一名单的发展政策委员会就向联合国建议呢，让不丹、基里巴斯、圣美多、所罗门群岛4个国家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中毕业。那么建议这4个国家毕业的理由是什么？在毕业之后，他们会不会就失去了原有的一些来自联合国的国际帮助呢？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对此的介绍。 联合国大会于1971年设立了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根据联合国发展委员会2015年制定的标准，联合国主要通过3个标准对最不发达国家类别进行评估。人均国民收入标准、人力资产标准、经济脆弱性标准。各国必须连续2次在委员会的3年期审查中达到3项标准中的2项才能毕业。委员会将其建议提交给经社理事会批准，然后将其决定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此次毕业的4个国家都持续满足人均国民总收入和人力资产标准，但在经济脆弱性方面还未达标。不丹的毕业将在该国第12个2018至2023年国家发展计划完成后生效，该计划将成为该国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过渡战略。发展政策委员会主席奥坎普表示，在设立最不发达国家名单47年以来，只有博茨瓦纳、德佛角、马尔代夫、萨摩亚、赤道几内亚5个国家此前从这一名单毕业。努瓦阿图和安哥拉这2个国家预计将在2020年和2021年毕业。2018年或将成为重要的一年，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上毕业的国家可能增加1倍。 We have4 countries that we're going to recommend for graduation. 今年我们建议4个国家可以毕业，将由经社理事会和联大批准。很有趣的一点是，迄今为止最不发达国家的类别中只有5个国家毕业了，还有2个有待毕业。因此此次建议毕业的这4个国家意味着有待毕业的国家的数量显著增加。尼泊尔和东帝汶也达到了毕业的标准，下一次审议中将提出让这2个国家毕业的建议。3个国家首次在3年审查期中达到毕业标准，即老挝、缅甸、孟加拉国。这3个国家还需要连续第2次达到标准，委员会将提议他们毕业。 在此次建议毕业的4个国家中，不丹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增加了2倍，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中学入学人数在2003年到2018年期间翻了1倍多。在同一时期，所罗门群岛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翻了1番，而该国的中学入学率几乎翻了1番。在基里巴斯，人均收入几乎增加了2倍。自2003年以来，该国在卫生和教育方面持续表现良好，但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该国仍然是环境方面最脆弱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基于这个原因，委员会建议基里巴斯毕业的前提是建立一个面临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冲击极端脆弱性的国家类别。基里巴斯和其他面临极端环境脆弱性的国家应该得到支持。 The good news, at the same time, have one element tha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在这些好消息当中，我们也有一点关切，这对小岛屿最不发达国家尤其重要。一些小岛屿最不发达国家达到了人力资产标准、经济脆弱性指数方面的目标，但是并没有达到脆弱性的指标。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极度脆弱，有时包括其他环境问题。我们将建议建立一个对环境灾难高度脆弱国家的特殊的类别，这些国家将属于这一类别。在这四个建议毕业的国家中，基里巴斯就是一例。 委员会成员戴安娜·艾尔森特别从农村妇女的视角解读了从最不发达国家毕业的意义。 It's progress tha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在最不发达国家，农业所占的比重很大，农村妇女所占的人口比重也很大。因此，这些国家成功毕业，反映了在诸如教育和卫生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触及了农村妇女。人均收入增长也惠及了农村妇女。但这些国家仍需要持续支持。虽然这些国家可以改善教育和卫生服务，可以提高人均收入，但对于外界的动荡仍然十分脆弱，包括经济上的震荡以及气候巨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风暴加剧，对此我们仍然十分关注。因此，国际社会应该意识到对这些国家给予持续支持的重要性，这既包括有的放矢的支持，还有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普遍措施。这对那些即将毕业但仍面临气候脆弱性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然而，失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将让这些国家失去在贸易和国际援助方面所具有的优惠条件，比如失去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并可能面临援助减少的问题。委员会地区间顾问丹尼尔盖表示，一些国家对贸易和援助方面的利益十分关切，但另一些国家认为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毕业将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利大于弊。 For example, Bangladesh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meets... 例如孟加拉国今年首次符合所有三项标准，这个国家非常希望脱离这一类别，他们认为这是成功的标志。自独立50年以来，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年中的进步如此迅速，他们想要尝试吸引更多的投资，他们认为提升他们的声誉将更有利于达到这一目标，让其成为国际投资的目的地，变得更可信，并被视作全球舞台中更重要的一员。我认为毕业的益处更多是主观性的，所以很难与贸易和援助的损失进行比较。最不发达国家有权分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国民总收入 1.5% 至 2% 的资金援助。他们承诺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其国民总收入的 1.5% 至 2% 作为援助资金。这些国家也享有免税政策，并可以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由的市场准入。 2% of the gross national income. 为了减少脱离最发达国家名单带来的冲击，计划毕业的国家在毕业前通常有为期三年的准备期。在此期间，这个国家仍然被视为最不发达国家。这一转型期旨在使该国及其发展和贸易伙伴能够就平稳过渡战略达成一致，以便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后，该国的社会经济进步不会中断。此次建议毕业的所罗门群岛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罗伯特·西西洛表示，自该国发布2016至203520年国家发展战略以来，所罗门群岛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3.5%， 而2015年同期为 3%， 主要部门的增长率为 3.3%， 服务业的增长率为 4.25%。 Well, the Istanbul Program of Action 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帮助所罗门群岛实现在2020年毕业标准。2015年，当我们有资格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中毕业时，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罗门群岛达成的一致行动包括呼吁转变合作模式，尤其是在大型改革方案和项目中建立伙伴关系方面。这样的呼吁对所罗门群岛非正式部门非常合适。我们 80% 的人口在这一部门谋生。 That enabled Solomon Islands meet the criteria. 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明表示，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包括在增加收入、改善人力资本和减少脆弱性方面取得的成就，但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受到制度不完善、基础设施不足、气候和自然灾害的高度影响，以及与安全和政治不确定性等相关挑战的阻碍。国际社会必须解决这些障碍，以确保可用资金有效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即将毕业的国家在发展问题上也仍然面临限制和挑战。国际发展机构应与最不发达国家合作，找到方法平衡毕业带来的影响。 好，刚才是来自联合国的报道，为大家介绍了在2018年将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上毕业的四个国家。这意味着这四个国家呢，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进步，可以脱离最不发达国家了，当然是一个好消息。那么每年呢，都会有一些国家从名单中毕业，但也会有一些国家呢，因为战乱呢、自然灾害呀、等等原因呢，又进入到这个名单当中来。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活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ater Works Beijing。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